昨天我试着记住微笑的脸， 我一路走走

FM 98.2 Fresh Radio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带着泪水就能看到。

在飞云之下，以为忘了的家，在耳边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。 多半路上的我穿上为何风沙， 在飞云之下，我看着海峡，走月光沙滩，我也穿越，我还是会大。 心在云里摩擦，又酸又麻，但是思念在梦里爬，以后还有谁值得等吗？ 闯进了你的